春种秋收，祈祷探望，他拉车都怕不中，迟早追不上，他不怕苦累，任老人怨，知人情，解人意，从不用言。泥里水里风风雨雨，日夜相伴，心意道断，他算得咱们家中当然地层远，卖牛就像卖儿女，我的心如刀绞般，我的好老伴儿，这是患腰病打算，我实在是舍不得，代替咱的心肝。 这是异想天开，蹬鼻子。 丧礼。 想当天 不行，说一千道一万，想要挽留难上难， 我说办就要办，立刻就去把牛牵， 我不答应看黑干， 我主意已定，你别难。 他妈你他妈这牛跟了咱十几年了，你真忍心卖了它？ 他爸不卖它，没有别的法儿啊。 他怀里揣着牛犊，这一卖可就是娘俩呀。 娘俩，娘俩，就娘俩， 难道你的心是铁打的呀？好，既然你能下狠心，那你连我一块儿卖了吧。老伙计，我对不起你了。 爸， 那是只有这路一条，无奈何也只好 眼神儿。 你连他都没看出来呀？他就是四好生金尚南。 对，金尚南。 他不是三好生吗？怎么又变四好生了？ 哎呀，他除了德智体三好，还有勤俭节约好。 就是， 连这你都不知道？ 傻了吧？ 你们看，你们看呐！

双眉抽锁，手背朝下，刺出门框。

山山山不知爱过啊啊啊啊啊多少帅暴雨淋连日晒迷离滚水里爬泪水潸潸满腮叫人心疼又怜爱张东升就知 今天已经很 水，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河北省廊坊市评剧团演出的戏曲报告剧《妈妈》。